碰碰泥鳅，窝囊看，六铁蛋，还有四和尚。好汉子， 好 好 大 包碗， 好好 管大肉，大铜香，哎呦呦，那个猪头鱼刺拔过腿，哎呦。 您把话说明白，我 金福咋成黄世仁了？ 对，你说我们家金福咋就成了黄世仁了？ 你们家金福，哎呦，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小辣椒在武厅当三陪，勾引男人，三者插足，哼，还有脸在这儿碰金嘴来？ 你少说用不着他， 这个用不着啊，那我就说点有用的。我男人在家常太太一起早，请家吃腿骨鸡他不长眼，装坏车里看病吃药为啥不给报， 养生场的规矩没有这一条，你出口不逊瞎胡闹， 我就是没有钱，看你 用啥招。 我急了翻到你家炕上头，是你和你下几招，你有一盘我一眼，你有一盘我一勺，要费不报咱不要，后半辈子缺一个，没事没赏没完没了，没边没眼没头没脑没根没绳，哎哎哎哎哎哎 想亲的 只辨你不出半分文，是非黑白早该论一论，不能够亏了乡亲为了个人。 不在乎你那两张票， 你还别样吧，差俩月你的承包期就到了，再让你承包，老娘我就不干。 就凭你，我不干，你们谁能干得了？ 你别打了， 你。笑， 你甭拿大话，压人！ 不服咋的？ 不服。吉福哥， 你虎上边当官的主，在村里你可唬不了谁。你以为你是太阳啊？还都得围着你转。 石头，你快说咋办吧，都快把我急死了。 改个办法就行。 改啥办法？ 实行股份制。 哎，石头，干脆你就挑挑头，咱们闹闹这事 儿。我挑头？ 对， 石头， 你要闹成了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就选你当村主任。 对，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 头，石头， 啥事儿这么热呀？啊， 怪生叔 啊， 我们看榜呢。 看榜呢？ 啊， 好啊，好啊，这才是民主嘛！啊，嗯。都上来锻炼锻炼有好处。人呢？ 一鸟入林，百鸟压阴呐。您这一来，都蔫退了。 咱们村的人呢，稀泥糊不上墙。看见了没有？600多口人的小村，候选人就提了50多。哎。这些人能当村主任，笑 话。哎，干爹 啊， 你可别当笑话。刚才这帮人可鼓捣石头当村主任呢。 鼓捣石头当村主任？ 反正我明月妹子跟他搞对象呢，这事儿不好说。 跟他搞对象？哼，我闺女就是臭家，也不能给他。 Yeah.

跟你说说呀，是怕他们年轻人没正形，惹祸。 那石头他再没有正形，你也听他妈的呀。 嗯， 我这就回去好好的问问他。 哎呀，忙啥呢？吃完再走。 哎呀，不了不了， 吃了走得了呗。 哎，大娘，明月，大娘，告诉您个好消息，您选第一轮投票，石头排名第一。不行，我得赶快找他去。哎，大娘， 明月， 哎， 明月，刚才你说啥？ 榜上排名，石头第一。 我小瞧他了。 爸，您说对了，石头真棒。 四了，还是四六不懂。 他可是咱村里的一枝花啊。 啥花啊？ 哎，听说石头他们俩搞上对象了。 他敢，我得掌上明珠能给那个刺头。 那榜上石头可是第一名啊。啊， 哎，真没想到。 有啥想法啊？ 我说老郑 啊， 这是谁起的幺蛾子啊？咋还民主选举呀？啊， 关城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民选村主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咱们还得正确对待啊。民主嘛， 民主不是随便，当民选震天乱，吓死倒海翻波浪，鸡头鱼刺下去呼，小象也想吃。

心头

后你能选上谁呀、啊？ 那还用说，准是石头。 啊，对对对，石头。 我看呢，还得老村长选。 哎，又是老一套。 人家石头承包荒山，懂技术，兜里边趁个几十万，谁有困难人家帮他。咱们村谁没落过人家好处？ 就是。 要说有钱呢，还得说人金福。 哎，他有钱顶屁用啊？谁能沾他啥光了？ 哎，人家有钱，凭啥给你花呀？ 还想花他的钱，到现在拖欠的工钱还没给呢，反正我不选他。 哎，等，选谁跟咱有啥关系啊？换一茬搂一把，搂一把又换一茬，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哎，你二老 不 用 说了。 这回真正把老村长给选下去？ 我看够呛。六 十 不一定吧。咋说，老村长也干了30多年了。 快去！ 等会儿，都在这玩呢啊！哎，这几个，来，从那可以啊。玩牌呢？前锅大哥，杀棋呢？ 杀棋呢？ 来，我正找你呢。 有事啊？ 要条子呢？ 家里呢？ 拿去。 你给我报药费 啊？ 哎，行， 快点啊！ 快。 欠大伙的工钱，一会儿上我那领去啊。 金福哥， 哎， 真好。 哎，我不会忘了乡亲们的。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里边 有 事。 金福， 嚷啥？ 大厂长，你给我们报药费 啊？ 真的假的？你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关好心吧？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多少钱？报个数。 不多，1888.8元。 哟，还是个吉利数。要条子呢？ 在这儿呢。你得先给我钱。 给钱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选村主任，你得偷。 哎，你得偷我金福的票。 哎，啥？你俩想买票？ 你嚷嚷啥？ 这可不中。 不中啊？那咱这钱就说到说到。 你讲不讲理啊你？这钱本来就是你该给的。 我看呐，你们两个不缺这点钱儿花。 欺负人呢你！ 再商量。 商量。 商量。 快点啊！ 我说这事儿可不中啊， 给个钱再说，反正石头也不在乎这一两张票。 不中。你跟人家打架咋起的事？你说你要偷他的票，你走道脚朝天 啊。呸，一不济百不济，放他妈的狗臭屁。 哎，你这人咋这样啊？ 咋样啊？咱不给人家票，人家不给钱啊。师傅的钱，那咋还呢？ 咱慢慢还啊！ 我可不愿拉着饥荒过日子。 你看这， 开春嘞，石头要整只鼠苗子，人家不需要钱呢。顶顶。 不行。 顶顶。 哎。 给你票。 定了。给。这是2000，不用找了。 为啥呀？你们这还有2张选票呢？ 钱柜和我儿子这2张啊，我可说了不算。 嗨，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他要是选呢，人多着呢，还在乎你们这1张半张的？再说了，反正我们家金福把药费给你报了。人情 儿。好了，我给钱。 那你给多少？ 40。 41, 75, 72, 70。 好了，50。 邓家的，这票咱卖的。 你咋这样啊？你把选票给我，我不卖。 卖的得了。 不卖。哎，你 这钱， 你，哎。 票我也买了，你俩就缺德了吧。你妹妹， 看见没有，这不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叫有钱能使磨推鬼。 哎，金福，你不是说给干爹买选票吗？你咋， 哎，你懂啥呀？我早憋着这口气 多年来，我跟他鞍前马后转，看脸色低三下四分笑脸三下场，费尽心血洗澡睡碗，细盘算上上下下东跑西颠，虽说是五年没交承包款，年年的好处他占先又占全，这一回既然有人帮我选，我何不孤注一掷赌一番？ 堂堂七尺男子汉，又有本事又有钱，有钱何不把权换？ 有权有钱更不难，弄一个村主任咱也干一干，来换门庭一步一层天。 金福 啊，你呀，你就强好不？ 你真行。 金福，你花钱买选票，这可是违法的。 哼，啥叫法？我就是法。 那我告你去。 你告我？你去告我？去告我？我灭了！ 哎呀！你敢打人，我他妈跟你拼了！过来， 你告告， 站住！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事儿给我捅出去，我弄死你！滚！哎，怎么了？ 开灯啊！ 接着长。四爷， 哎，来， 金福啊， 哎， 瞎吵吵啥呢？ 四爷，给您20块钱。 凭啥呀？ 这不要选村主任了吗？ 啊， 到选举那天呢，你们老俩一人投我一票。 哦，这事儿我明白。民国的时候选举，他们还给了我1元的头呢。明白，明白。 四爷，这钱您拿好， 哎， 买点好吃的。 行啊。 四爷，那选票呢？给我 啊， 选票呢？ 哦，票啊，在这儿呢。几张啊？ 啊，两张来了。 行啊。 哎，四爷，您慢走啊。 哎，哎，金福啊， 啊， 那头一张就给10块钱 了。 那我再投他180的。 四爷 啊， 一人只能投一张。 啊，投一张啊。行了， 四爷您慢走。 行了， 搀着点。

一换，一群笑话就值得这样。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人大人生，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呀呀呀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跟恁比啥？ 你看你说的啥话？ 啥话？我想好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你是这山望中那山高， 卸磨拌凉菜，个人有心安。 银花，到底有啥想法？你也说说，别净叫人猜心事，好不好？ 我不是说过了，你伟大，我渺小，哪一家都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 你 咋？ 银花同志， 你无聊。 你。 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感动。春蕊，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南北颠来，我湖北全，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绝不能要被坚守蒋家县，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部完完，想想别是别别担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我坚决在农村，但他一百你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thank you. 结婚了，嫂子嫂子叫的真讨厌。 不叫就算了，不怪啥怪？隐患通缉。 乔侄儿，要多罪多赦的，快出去。 道，我给你挪点干粮，你带着。 Thank you.

头你说你敢弄烟，我用火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割。 随着山有个河，一天两旁有半只，你要向我来看看你，我要向你，你来看看我，妈呀妈在不难，咱长路电话把话说。 你人边心边住一边，处处想着那个浪上我， 你我说 说什么

枝挂绿，琳琅啊，你我就像这般白驹。 听众朋友，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